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想你更多，如果你

是属于我的忧伤，嘴角那点微笑 等一个晴天， 飞上天，你笑着回到我面前，让我像那风筝贴着天空的脸，让来世今生不断的线。 时针一分一秒转动，候鸟结伴飞过天空，这么多年迟到的梦能不能重来过，怕听见时针的转动，就像提醒着我无知惶恐迟钝懵懂的我，多想对你说，今夜像候鸟飞走不见，想给你的爱像火焰，陪你度过冬天，看刚醒来的春天，夜就算漆黑了夜，连黑夜都能听见，无论多远我爱你的誓言，听见。时针一分一秒转动，候鸟结伴飞过天空，这么多年迟到的梦能不能重来过，听见时针的转动，就像提醒着我不知惶恐迟钝懵懂的我，多想对你说，今夜像候鸟飞走不见，想给你的爱像火焰，陪你度过冬天，刚刚醒来听见，别像候鸟消失不见，想给你的爱像火焰，陪你度过冬天，刚刚醒来的春天，夜就算漆黑的夜，连黑夜都能听见，无论多远我爱你的誓言， 小时你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969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30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有没有？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

唱来唱去感动不了你。如果爱不存在， 明星通勤九六九， 通勤九六九， 我是警长。 这个时候不解释太多，只要亲吻好音乐就对了。我是 Alpha 夏亚轩，大家晚安喽。 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，永远到不了。感觉你来到，是否都呼啸？ 直到天明，而今本人是我。 我，分身的是你，窗前讲述的是那童话里的爱情。人生的白雪公主，是否仍追寻王子的爱情？能不能讲到只会交换人间真情？那天成长的你和年迈的我，将怎么回到现在这良辰美景？总幸好及时传到了你身边，也让我赶上回应到我的心情。我们注定相依为命，这是个前世飞，今生有谁还清？没有谁不那么公平，谁也未免。天生相思的眼睛，照满谁的笑影？童话故事里的剧情，时间难讲明。